那各位，我们现在因为现在上的是这个虚劳篇嘛啊，所以我想同学对于虚劳的一个我们一个认识，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疾病啊，都是虚劳底的疾病。尤其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啊，我们的好像说来也是身体一代不如一代啊。我觉得像我爷爷奶奶外婆那一辈好强悍哦，那到我爸妈好像差一点了啊，那到我们现在简直是不行了啊。就是我现在快40岁，我妈60几岁，我觉得现在是我病给她照顾啊，就是不是她病给我照顾啊，好像都已经是颠倒过来了。那这个所以到了今天呢，其实以台湾而讲的话，阴阳两虚啊，阳虚阴实的人呢、啊、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当我们面对到这样的时候啊，古时候的这个很多的医疗的方法呢，就必须要把这个虚劳的因素加进去来调节我们的用药。就像是其实这个调节啊，像我最近这段两个月的这个养病的期间，我觉得我看的比较多的著作呢是台湾的马光雅还有大陆的胡锡树的东西。那我在看这两个用药的一些方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十分之佩服。那像马光雅好像在台湾哦，他好像是被人家说他在台湾推广温病学，是的，大家都不太喜欢学伤寒。那我看到马光雅的医案是发现说，他们那些人从大陆过来哦，到民国50-60年之间这个时间带，他们面对的病患的的确确是有阴虚的，然后温病的人也多。因为温病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单纯的定义，就是感冒并发细菌感染嘛，那这个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温病不存在啊、哦。我跟你讲，温病的问题并不是它存不存在，而是学习中医，我认为是学习张仲景的东西容易进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拿温病当你的入门课本的话，你很难进步，只是这样而已，并不是说温病不存在。那他曾经遇到那么多阴虚的患者，曾经遇到那么多温病的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承认的事实。只是呢，我们台湾人在这20年之中体质又更堕落了啊。其实也不是我们台湾人，全世界也在堕落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变成很多这个滋阴的药啊，或者是治温病的药，变成到了今天的这个使用机会变得又更少一点了啊，只能这样子说，就是世界局面这样变化而已，我觉得是很难论是非的。而像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是中医的初学者的话，他可能会就是依照一些中医的这个过去的成方套路办事啊。而这位所谓的初学者，我觉得包括现在许多的开业医生啦，就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口疮，对不对？口疮啊是上火啦，对不对？那这个所以就开黄连啦，对不对？清火清热啦。那实际上这样子的做法在今天其实不太会有效了，并不是古时候那个套路是不对的，而是今天的人口疮，你可能要多问一下，你是不是最近都睡得不够，睡得不好？那如果你是睡得不够，睡得不好，那这个人是血虚啊，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是血虚的话，这个恐怕他需要的是什么？当归补血汤，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很多的当归补血汤加一点点的补中益气汤，把血提上来，那口疮一下下就医好了。那你吃黄连的话，越吃洞越大。那加上有些人是阴实体质的人，我说他是脾胃太寒了，所以这个阳气被逼到头上来，所以上火口疮。那这样的话就是吃附子理中汤会好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当然那个是阴寒体质的问题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是这个虚劳底存在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我觉得开药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需要什么天才啦，就是把你所面对的事实一项一项承认起来，那个方子大概也就是那样子而已了啦。也不是说什么一定要很聪明的人才开得好啊。那像是头痛也是一样啊，像古时候头痛的套方是什么？川穹茶条散，对不对？头部经络有风邪进来，我们用这个疏通头部经络的药就把它风邪赶出去就好。 好了。可是呢，现代人很多人头痛是什么？哎呀，我熬夜就会头痛，那是什么？血虚头痛，对不对？这血不够，经络都空虚，所以风邪很容易进来。你把风邪赶走了，它空在那边，风邪马上又吸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是要加当归补血汤，然后配川穹茶调散才会好啊，是不是？那像是这个鼻窦炎，像急性的鼻窦炎，我是觉得很简单易嘛，对不对？张仲景的方子，我们常用的什么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啊，那或者是再加一点点小柴胡，科学中药就可以啦，也很有效啊啊，就是这个可是呢，鼻窦炎如果是变成慢性的，那你就会好像这一类的这个方子哦，就未见得会那么有效了。即使我们可以承认说什么鼻窦啊，这个酸啊、臭啊、流黄脓、鼻涕啊这些病啊，说是《黄帝内经》讲是胆热移于脑，对不对？胆的热气移到脑。可是如果这个人是虚劳底的话，你也要想啊，这个人胆气这样的热上来，到底是虚什么劳啊，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像这样的虚劳的胆气要降哦，像降胆气的药，比如说什么酸枣仁也是降胆气的哦，白芍也是降胆气的，那可能它根本就是一个小建中汤症，所以它的小建中汤你吃了之后啊，这个体质补好了，这个胆气才用白芍来降胆气，桂枝疏肝，所以呢，或者是什么彭子有一个什么白芍鸡肝方，或者是这个我们平常调节用的四逆散之类的啊，柴胡山药只是甘草汤等等等等的，也就是说。这个胆气不降的原因是很多，那当然我们今天台湾人我觉得看病的那个分野就是混杂的，就是有些人是屈劳，有些人是阴实啊，那阴实的话，像有些人他肝阴实，这肝里面呢湿寒之气凝聚的太多了，所以肝阳不能纳藏，所以胆一天到晚在上火啊。那这样子的话，恐怕还要用破阴实的大热药吴茱萸啊，破了这个肝阴实，他的胆气才能降啊，或者他的眼睛红肿才能消。所以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一个阴实的底，一个虚劳的底子，是临床上非常容易遇到的，所以遇到的时候就要依照这个去调节。就像慢性鼻窦炎，明明我们有很多通用的套方，什么辛夷散、苍耳散，对不对？鼻梁汤，可是有人怎么吃也不会好啊，那就是虚劳底了。所以，甚至是像我爸爸他西医嘛，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说法，他就是说鼻窦这个地方有人会发炎，有人不会发炎。那会发炎的就是抵抗力比较差啦，免疫机能比较弱咯。那免疫机能弱，那除了虚劳还有什么？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种就是典型的从虚劳治的病啊。所以各位同学可能会曾经学过很多什么治鼻子过敏啊、鼻窦的药，那可是呢，觉得药物呢看来看去都有道理，开出去还是没什么效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个人是免疫力太烂了，是不是？所以就要从免疫力调起啊，而不是一直在治那个病。就像是我呀，其实这个2008年这个下半年我身体坏下来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是风水还是生活习惯不良，我看都是吧啊。那这个我呢，在自己调理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天我妈妈啊，她好心就拉我去吃那个 buffet 啊，吃到饱的，想说给儿子吃好一点嘛。结果那一天变成我妈妈很懊恼的一天，因为她让我吃饱了之后啊，我回家开始忽然发冷，然后开始发烧了。那我妈就很后悔，说哎呀，不该带你去吹冷气的呀，这样子哦，那她害她心情变得很坏。可是我那个时候啊，发了一阵烧之后，就烧起来，烧到晚上也不怎么难过，而且一睡就好，就烧就退了，今天早上像没病一样。然后呢，第二天又发了一阵烧，然后第三天又发了一阵烧，每烧一次就发现体力恢复一次，我才忽然想起来，哎呦，2008年这一年哦，我感冒没有发烧过哎，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因为一个有抵抗力的人遇到感冒是可以病得蛮激烈的，就感冒病得那样温吞吞的哦。就我也是什么桂枝汤症就吃桂枝汤好了，真武汤症就吃真武汤好了，就是也是一样吃金方就吃好，可是过程都很温哦，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发烧啊，那个抵抗力起来的征兆，其实那是一个 很不可爱的现象，代表你的抵抗力已经低于正常水平很多了。像我们张仲景前面的那个条文就有讲说，发热恶寒者是发于阳，对不对？无热恶寒者是发于阴。那发于阳的挑起这个免疫反应了，他要病七天之久，没挑起的不到七天就收工了。听起来好像发于阴比较好，是不是？其实发于阴比较懒啊，对不对？就是抵抗力都上不来。所以像我们张仲景的一些感冒症状，什么桂枝汤症、葛根汤症、麻黄汤症，其实大家生病就知道，往往是身体比较强健的人病得轰轰烈烈的，那身体不强的人呢就淡淡然，对不对？就像班上有同学跟我讲，他认识一个朋友是啊，就是生计饮食的大行家啊，就是常年吃那些生生冷冷的东西，那结果呢他就说那个人是常年手脚冰冷啊，什么性功能已经没有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啊冰山美人一样的东西了。那这样的一种半植物人呢，他说他哎呀十几年来呢都不曾感冒过的，就感冒就是喉咙有点痒痒的怪怪的，就这样就过去了。听起来多么幸福啊，但是我也觉得听起来是多么不幸啊，是不是？就是抵抗力已经低于这个水平。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会看到家里面有时候身体烂到极点的人反而不容易感冒，对不对？就是对病毒来讲，这个人已经虚到是透明的了啊，所以就好像不被看在眼里似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每次感冒都是温柔无比的感冒的话，你要想想你可能是虚老底哦啊，所以这个抵抗力是不够啊。像这个抵抗力的这个问题呢，就像是马光雅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他曾经用虚劳的方式治好过一个台湾登记有案的这个艾滋病的患者。就是那个艾滋病的患者找上他的时候，其实已经病得很厉害，就是发病得很厉害了。那你看马光雅啊是怎么样出手呢？其实马光雅我非常佩服，因为他经方十方都很会，而且他我看马光雅用药用方啊，我觉得自愧不如，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杂书看得很多的人，可是他用的方子都是那种啊，这个方子他也知道，就是我有这种惊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随手用得出那种很冷门的方的那种人。那结果他就说，不管西方说艾滋病是什么东西，一个人抵抗力烂成这样，你在中医只能说是虚劳，对不对？所以他就给那个人就开附子理中汤加减味，就这样一直吃着，然后吃到有一天那个病人呢忽然大发这个带状疱疹，那个病人的西医的主治大夫就完蛋了完蛋了，艾滋病的患者还发的这个样子，全身都要烂掉一样，当时看来是死定了。那结果马光雅先生就龙胆泻肝汤加减把他这个带状疱疹给退了，当然要加减是龙胆泻肝汤伤脾胃嘛，就是中焦虚的人一定要顾护一下。那就医好之后，马光雅就跟他讲说，哎，你呀、啊、能够病到这么轰轰烈烈，这代表你有抵抗力了吗？那要不要去验验看？结果就一验再验都转阴性了。那当然这个故事呢是他马光雅的学生好像苏一章教授吧，还要把它写成论文啊，公表出来。可是这个故事到现在好像也不为人所重视，尤其是这个已经得了艾滋病的人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啊，就是好像选择绝望的信念比较容易啊，所以得了艾滋病的人看到这个故事都说啊，一定是验错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道理的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这个课堂上面最近常常会在虚劳这件事提到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因为副交感神经象征我们中医说的阳气，交感神经象征着我们中医说的阴这个东西。那这个阴阳的东西我觉得用西医的象征物讲比较轻松了啊，用中医的阴阳来讲同学听着会有点悬。那所以我觉得我用交感副交感这个讲法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就像是我上次在讲到中国那个房中术理论的时候说，人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度跟副交感神经的伸展度相减得到的东西就是人的性欲，对不对？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讲法，那真正的这个西医精通的人可以帮我挑出我很多毛病的，但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大概性的正确。那关于人类的生命能在这个阴跟阳的世界呢，我想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生命能，我到底要说是人是有性能量的啊，就是人生命里面就是让你传宗接代的那个能量是存在的。而无论 是最近西方的神经语言学，或者是东方的古代的这个道家的经典，像庄子都有在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人的性能量是有正道跟邪道之分的。正道的性能量呢叫做可爱，邪道的性能量叫做性感。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分正邪？因为可爱是副交感神经这边属于阳的力量，那性感是交感神经这边属于阴的力量。那这个东西它的正邪是怎么样讲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说可爱的话，一个小孩子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可爱啊？就是开始会用心计，对不对？开始会啊，犯了错说没有啊，不是我弄的，对不对？开始那边哪有，人家才没有这样，对不对？开始这样子提防这个世界，开始有那种挡格的动作出来的时候，有心机心眼的时候，小孩子就不可爱了，对不对？也就是当一个人开始动用交感神经那个系统，那个思维方法开始受到恐惧所支配的时候，一个人的可爱就消失了。而当一个人的可爱消失了之后，我想这个人他就是思考习惯就是总是会对人有防备之心，对不对？那有防备之心的人就会觉得怕别人不够爱我，甚至会怕人家不听我的话，不合我的意，不服从我。于是这样的人他在肉体层面就会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比较有魅力的人，所以要锻炼身材啦，啊，做什么韵律有氧舞蹈啦，然后买什么衣服化什么妆啦，他希望能够用他的肉体的动力去镇压住对方啊，就像是丁助教跟尹莹他们去吃什么 Momo Paradise 的那个牛肉，说是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店员叫他们加白菜，他们明明是学中医的，不敢拒，但是不敢拒绝，因为对方太性感了，对方说的话有一种莫名的权威啊，所以就一直在吃白菜，之后就称那个店员为白菜王子啊，就是性感是很有威力的东西啊，所以现代人都喜欢性感这个东西。那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人对世界有隔阂有敌意，就已经是交感神经过度发展了，然后呢又开发性感的能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我说以中医论的话，这样的人的免疫机能就会变成纯阴无阳的状态，所以他就免疫力是必定要消灭的。虽然今天可能西方医学会喜欢说这个HIV 病毒的感染 HIV 的 positive 啊，就是那个所谓艾滋病的病毒是造成免疫系统消失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在西医的理论里面也依然是非常暧昧的，我说跟抽象验致癌一样的暧昧，就是说这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那我们如果用中医的讲法，就是说这种慢性的病多半是人本身有了变化，然后那个东西才能够在你身体里面存在，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是感觉上的不一样的。那我会这样说，其实当然是非常的得罪这个所谓我们所谓的同志圈的人，但是我是这样想，如果是现在现代社会的男同性恋者的世界，其实你是可以看到他有非常极端的追求性感的行为，比女生还要极端的追求性感。那相对来讲呢，女同性恋者我常常觉得哎呀，打扮得好粗哦，像牛一样，就是好像就没有那么清楚的追求性感的行为啊。那所以艾滋病的患者，你想想看，现在地球上面什么样的人最多？一个是吸毒者，对不对？一个是真正的虚劳者，就是饥民，对不对？非洲的饥民灾民。另外一个就是男同性恋者。而如果你用中医的阴阳论来看的话，还有些道理，但我这个话讲的是太过放肆了啦。如果有任何一个西医说你提个证明给我看看，对不起，不能提啊，哦，这只是一家之言，甚至是我一人之言而已。但是只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我想也只是跟各位说，就是在观念上面，我们如果对这个世界是这个态度上就是受恐惧统治的，那我觉得我们这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家长都教我们如何要受恐惧统治嘛，对不对？哎呀，你这个不要念自己有兴趣的科系啊，念的科系比较安全啊，对不对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活得很闷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蛮往虚劳的方向这个发展的一种状况。因为我觉得 生活中有那种恐惧跟压力的感觉，那就身体的体质就会往阴那个地方方向掉。像我最近生病哦，我觉得我自己好好的吃饭呢、啊、睡觉做运动哦、啊、就是慢慢有爬回来，可是我在体力爬回来过程里面，各位你觉得我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家人的关爱，就是我家里面的外婆跟妈妈，我外婆自己都在生死病人挣扎，还要担心我，你知道，就是哎呀，每天就你怎么还没好啊，你到底好了没，要不要去看医生啊，然后那时候每天就这样的关心关心，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是多么的不孝啊，我今天不好家人就要为我多担心一天，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关心我一天，我就一定活在压力之下，你知道，然后就好不起来。因为对我来讲，病要好一定要交感神经放松，副交感神经运作就是要阳的那一面要出来，然后家人这样每天这样关心哦，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放松，一直没办法休养，你躺再多也没有用。就到后来我跟朋友在说到我家人的爱的时候，说读电波啦，读电波啦，就是然后我就跟朋友到家里面看，我就说现在台湾这些小孩子都被父母的读电波读的身体好不起来了，就是你知道小孩子什么一个鼻过敏一个什么样，父母就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然后那种紧张兮兮的念头弄得那个小孩子那个免疫系统都坏掉，你知道，所以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生了病我跟你讲，人有时候要看开了。其实就算是学中医，你以为你能活120岁180岁吗？我觉得人的生死又不归药来管，对不对？你不生病也可以被车撞死啊，对不对？这是更大的冥冥之力在操控的嘛，所以不要那么执着。我觉得生病，我觉得学中医的好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少受很多苦，对不对？就是这样而已。就同样一个病你送到西医那边，哇天哪，真的要死人了，你知道，我说要死人就是想到你要进去接受那个凌迟处死的那个过程，我已经很想在家里面一头撞死算了，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受折磨度的不同而已啦，就是中医学好一点我觉得比较轻松啊。那就像是我前一阵子那个有一天早上起来啊，就是脸颊发红发痛，然后牙床也痛，牙根也痛，然后脸颊里面抽痛，痛到眼眶，痛到这个痛到太阳穴，那种酸酸抽抽热热的，你说痛死人也不是，但是就烦得你没办法做事。那这个好像有人说那叫什么三叉是吧，什么东西三叉神经或什么的。然后呢我那时候其实就在床上呢，算了，就是不爽不爽，你知道，生病就痛得你烦，酸酸的弄得你烦，然后呢在那边差不多无赖一样的挣扎了20分钟，我就忽然跳起来冲到房家里面药柜，葛根汤，然后生石膏，然后头去躺，差不多躺了10分钟，就鼻腔里面就这样子噗呲噗呲的响了几声，然后就从因为左边脸痛嘛，就从左边脸开始流黄脓鼻涕，然后黄脓鼻涕流了一阵以后脸颊就不痛了，就散得差不多了。其实那时候我什么也没想啊，就是简直就是直觉啊。到后来才去打开，就是打开电脑里面旧讲义，哦，从前有教过鼻窦的病啊，用什么葛根汤加石膏几个，才想起来。就那时候根本什么也没想起来，已经是靠直觉在吃药了。可是呢，我那个时候来那么一下啊，我就想到说，哎，这个病是不是一般说的什么鼻窦炎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打电话去跟我爸炫耀说我自己鼻窦炎就医好了啊，就打电话跟我爸讲。然后呢我爸听到我得鼻窦炎啊，第一句话是什么？千万不要去开刀。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爸爸他是做西医的，他说鼻窦炎那个刀是什么，脸皮都要掀起来然后塞入药棉什么，就说鼻窦炎它是因为说鼻子里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个孔洞啊有发炎，所以整块肉要把它切开掀起来，然后塞那个有杀菌的药的药棉进去，把细菌杀光，然后再把你的脸皮缝回去这样。然后他说那是超级临时处死的啊，他说千万不要骂人开刀，因为开刀太痛苦。那我就说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开？明明晓得这个东西开了刀还是很有可能复发的，西医也不会骗你，他有时候开了刀还是可能复发。可是我抽了那个早上之后，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个抽连续抽一个礼拜，我想人也撑不住，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明晓得这个开刀很痛苦而且不见得能够根治，可是已经烦到受不了，想要一了百了了。 那你会中医的话，你吃一包药就一下就解决了，那不是轻松很多吗？对不对？就是如果不会这个技能的话，那吃好多苦啊，对不对？被烦得受不了，要整张脸皮掀起来，满清十大酷刑，这个很惨烈嘛。对，我觉得学中药在这点上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啊，其他的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执着的。那这个，所以我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人的这个紧张跟压力这些点啊，都跟虚劳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这些东西同学在处理虚劳症的时候呢，也要把它列入考虑啊。像我从前从课堂上屡屡在骂一件事，就是台湾人的这种交感神经过度亢奋的这种焦虑病啊，最讨厌的一点就是那个人本人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爱心，他关心，就是一旦贴上了爱的标签哦，谁都不能让他反省，谁都不肯改了。就是你要说，哎呀，你不要这样焦虑啊，这个神经失调，将来你这个老了，我很难帮你啊，对不对？就是变成我的负担。他就说，我这么做是关心你啊，对不对？这没有办法，就大家都理直气壮的在神经失调啊，所以。自己一直说这是爱呀、啊，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说，到底到哪一天大家才能承认这是一种害人害己的毒电波呢？啊，我想大家还是喜欢说那是爱，不是毒电波啊。那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些虚劳，就是一个人的疲倦啊，就像是我们台湾有两种职业啊，是到最后最容易变成洗肾的，是什么职业啊？针灸师跟推拿师，同学听得懂吧？就是针灸师跟推拿师，那不是要练成九阳神功或者九阴真经才能做的事情吗？那你功力不够啊，每天这样的把气耗散在这些给你钱的客户身上，那个好像天天在捐血一样哦，每天捐也会精尽人亡的。所以就是这一类的工作，那还是要有一定的谨慎。那么我呀觉得，其实我自己对于自己学中医，我觉得最近其实反省很多。我上次停课之前，我后来还上了一次庄子课。那庄子课在下课了之后，我就说，哎，要不要一起吃顿饭？就有同学被我拉着去吃了这个晚餐。那我在晚餐之间呢，我就说呀，好像同学看到我也是已经开始有点看不起了，就是你自己教中医啊，这身体这么烂这么萎靡啊，好像不能得到信赖嘛。我说我当初啊的设定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当初是曾经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当然是朋友的朋友啊，他是学中医，正在考特考。但这位老先生呢，他就是很喜欢教人东西，所以见到我们都教我们怎么练功啊什么。他说我呀，生病都是靠练功解决的，这些药我都是开给别人吃的，我自己从来都不必吃。那我听了之后就说，这种人开的药我怎么敢吃？就都没有经验过，对不对？自己都没有经验过这药药性，所以我就说，有一天我如果要开药给别人吃，最好我自己都先吃过，这样就多么能让人安心啊！然后，所以后来我的教书，那程度教每个礼拜都在嘲笑我说：“老师，你是想尽办法在生病要吃这个药，对不对？”因为教到酸枣仁汤，我就觉得赶快失眠，赶快失眠，我要吃酸枣仁汤；然后教到桂枝龙母汤，我就赶快怎么样，我要吃桂枝龙母汤，你知道？就是说，教到什么药我就嘴馋，嘴馋就想生病，你知道，就是几乎就活在这种负面的世界。所以我到后来我真的病得比较厉害了。我有一次在我社大庄子班跟学生吼说，我学中医到今天，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没有得到的东西都健康。就是我觉得中医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问啊，就是负面世界的东西，没有问题就没有中医啊，就是有那种感觉。这个后来呢，我那个一起吃饭的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啊，我们会看得起的老师是他吃药而变健康的老师。我想想也对哦，那我要变健康才行。那变健康怎么变？早睡早起啊，三餐要吃啊，要做运动啊，这个也不太能够靠药物了，对不对？就是要调营卫，还是运动加上药比较有用，光吃药不动没有办法。那还是就是养生了啊。当然这段生病期间，我也觉得我的母亲也是我的榜样。就像我的母亲是我们全家身体最好的人，她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她这个比如说我今天重了一磅了，然后每天早上清晨就继续走路，然后走好几圈才回家，然后好了，一磅消失了，继续过日子，就是一丝不苟的维持她的身体或者身材啊。那 我就说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因为我们全家他身体最好嘛。他就跟我讲说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啊，我身体好的话我就可以做那些我想做的事情啊。就我听我妈这样讲，我觉得也是有道理，我也要学她，就我也想要能够更有精神去做功课或者教书，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甚至想再卖掉一次房子再买一个然后再来装潢，这都需要体力，对不对？当我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确是可以往一个正面的方向让身体的健康加分才对哦，就不要觉得活在负面的世界，每天只想如何生病可以吃到药哦，这实在是太可悲了。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即使是我过去学中医，我就觉得我心境上面一直是处在负面的能量的世界啊，就是这样子的话终究是离健康啊不会比较近的。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今天我想要同各位同学分享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学中医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东西我过去其实也讲过一些了，就是我最近呢在自己生病读书的时候啊，我看到胡希树的用药或者看到马光雅先生的用药啊，当然这两位先生都已经不在世上了，我常常觉得十分之佩服。我就觉得马光雅出手就是何等的阔达自在啊，就是没有什么经方或者实方的这种门派的分野，要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而且他也不一定抓主症，他这个人他觉得要调体质就调体质，就不管主症了，平脉就好了，就他这样子出手这样的自由自在的，让人很佩服。那胡希树就是另外一派，胡希树的那个另外一派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马光雅比较是一个经方实方的混合型的人格，然后呢胡希树比较是那种典型的经方的做法。那典型的经方做法什么，就是抓主症嘛，对不对？当然我相信同学上这个课到今